三分，一石头修能否，借三我们姐妹回竹楼，许仙泰然将三气，博蛇蝎三千六，叫哥哥三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京剧《桑园会》。在剧中，马连良扮演秋胡，李世济扮演罗夫女，马富禄扮演秋母，胡沁、李木良、唐在新，司鼓谭世秀、王和义。 臣报尊恩是奉亲，下官心修民户之高强，乃如故人也，在楚国为官，官居光禄大夫之职，是我离家已久，音信全无，为此次往别家，回家探望老母，是弟弟家乡不远，不免换了血衣相报前去，来也看一清欢。 是 人在此时候不可远离，但愿万象安邦。 Thank you. 一听 Thank you. 出离开小湾，母王这位大嫂手帕门上，前人好像我父女，后人好像我的西方，真当下我想结婚，好痛啊。看哪旁好像母亲模样，有了带我下马打黄，见过女儿大嫂听了，带来万金家事，故而动问。叫他妻子本人。 哦，不见本人呢。 No, 原是待会。 客官，你方才言道，与那秋虎有八拜之交，你可知他家有些神的娘人？是的，一字不差，我方方不猜，就带你前去。 好，如此大嫂听了。大日来，上软大花枪，对着大嫂我给端了枪。不顾天长，请求别胡子高强，他不必的鸟就祖王，二十年前早已忘，他不可知不寻常，我把双子在高堂，一起变得鸟若不知不知人他手空房，这是那秋兄对我讲，并无有知人意 萨问我要是但不知你是他家什么人呐、啊？他是怎样的毒人？有了，看四下无人，我不免用言语试探试探，有何不可？就是这个罪呀！ 啊，客官、啊，既然带来诗定，本当请到寒舍复查，怎奈房窄小难以宽带，暂将诗信留下，日后长宿归来，自当登门叩谢。 这些呢，倒是一桩小事。本人有话要对大嫂引讲。 客官有话请讲。 大嫂。 无人能上，为 在花篮上挂门，人王府里不知道你，哎，丢了吧，男儿无情人家无子，女子无父可无良，三元之对无人亡，这一个无三心的女哪能回乡帮忙， 空谷吃花不思量，路困难当饥荒无风，来往里走在美景心中无良，有时快把心疼，不是得到里面能走，若是不应 调戏他伴侣并无一点春心，哎呀，吃吃吃吃吃，有了，我不免去吃马蹄筋一饼，再试试他的真心如何呀。大嫂，为人之病有马蹄筋一饼，你看是古人，我与大嫂就片刻之欢，这个金子送与你了。好，怎么样？ 是你的不留你的本心的你娘娘你娘娘你娘娘你 娘娘你娘娘 你娘娘你娘 娘你娘娘你娘娘你娘娘你娘娘你娘娘你娘娘你娘娘你娘娘你 管管老子把工厂去，难为家 本是四分洋，江家的不成伤心烦。快不得做文本的花茶，今日许错将茶拿，我只说大我从天下原来是江湖你愿意家。将来还有大的参拜， 哎呀儿啊，一路风霜不用拜了， 留你徐家少送干子花，我心出孩儿不孝子。 哎呀，一路风霜拿过来就给你，来坐一下。 请坐。 啊儿啊， 母亲， 我来问你，你在楚国官居何职？ 官居光禄大夫之职。 光禄大夫之职、 哎？ 哎呀，该为娘我谢天谢地， 当谢天。 哎呀，这就好了啊！ 好了， 哎呀，哎，儿子，你看什么、啊？ 孩儿回家来把你，不见你那儿媳，他往哪里去了？ 哎呀，不是我提起啊，为娘我倒忘怀了。 什么？ 你媳妇是才才上而回，去到后面与为娘收拾茶饭去了。 哦哦哦。 你等着， 什么？ 待我还他钱来。 哎，母亲不要还他。 哎哎，还他钱来，还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，媳妇还啦。 好啊。 你丈夫如今做官回来了吗？ 我怎么我官人他回来了， 回来了，来来啊，你你父啊，在这里你父亲相见呐、啊哦、来来来这里啊，哎呀啊，你妻子来了，哎 我在这里啊，you 过来了，还我身体真行。哎呀，你瞧这人呐！啊，是本人的，不是你还年代夫妻之情呐、啊。 哦，不必有什么不喜欢从容的让你逃飞的人。 岂有此理！怎么马车人来了？哈哈哈哈。 红香亲来，你不 不才叫世人知此事来，明白了亲母亲母子的大母亲儿子相亲在中途路上受了风寒，又睡过抽筋，跪不下了， 跪不下了， 跪不下了。 为了我与你吃腿， 俗话怎样？ 哎呦，媳妇，忍下了吧。 媳妇不怕穷苦人，为婆也过也差你的青春， 我要跪下了。上香， 老者那是 修复离家二十年， 盼得为娘两言传， 今日一家同相见， 不如团圆又绵绵。 好个永绵绵，金虎， 金虎， 你们来呀！ 来了。回来。我来问你，方才在上院是被人的不是，你不该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，叫我罚跪在此，是何道理？翻不了你们。 我若不看在婆婆份上，定不与你干休。 哈哈，我若不看在母亲的份上，我就要 我子娘， 我就要 子娘， 我要 尊严。 我要跪下呢。哎呀呀，列位休得取笑，这是我们做外官的回来，在娘子跟前居是这样的规矩呀、啊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、李世济、马福禄等演唱的京剧《桑园会》。 长安大戏院。长安大戏院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《强项令》。 为川之法人民， 命。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《将相和》。 满月。 怎么吃和平心呀？心内恨干，脸红温脸暗思忖，两脸大同同舟人人，我找帮在列国成前程将相逢，难看的相亲我好别亲爹真话多愚蠢，不知他眼睛瞎眼睛无心，老夫都不变了所人成了别人梦成问我 赵氏孤儿。